執法和司法工作。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和欺詐罪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星期三獲高等法院批准保釋申請之後，據了解律政司不服，已經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中院將會在今個月31日朝早開庭處理。黎智英下午3時多抵達九龍城警署報到，短暫逗留之後拿著一個載有幾個文件夾的紙箱坐車離開警署。黎智英星期三獲准以1000萬元現金另加30萬元人事擔保外出，每個星期要到警署報到3次，除了到警署報到或者是到法庭應訊之外，需要留在住所，並且要交出旅遊證件。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14、18、24、27、28、41，特別號碼是45號，頭二獎都沒人中，三獎有39注半中，每注是派100,003多元。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初時有一兩陣微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和暖，下星期三顯著轉冷，隨即同元旦氣温降至8度左右。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政府以多個途徑向市民提供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服務。冇病徵但自覺高風險的人士，可到指定公營診所或其他派發點免費領取樣本收集包。社區檢測中心就會為需要強制檢測人士提供免費服務，中心亦提供收費檢測及報告作個人用途。身體不適應立即求醫，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電台第二台，晚上10時至12時，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圣诞快乐！ 这个圣诞老人咁样嘅，好好好，变咗呵呵呵嘅， 咁样先至有快乐啊嘛！ 咁啊系笑呵呵，都系我哋希望可以感受到嘅开心嘅气氛。圣诞快乐，各位莫莉，你好 啊！大家好，圣诞快乐！ 系啊，冇错。咁啊喺呢个疫症底下，我哋庆祝呢一个圣诞节啦，系啦。咁啊，虽然好似感觉上有啲凄凉，但我觉得咧喺啲咁大家觉得唔系几开心嘅情形底下咧，都要为自己、为个社会、为身边人咧，制造多啲好嘅气氛，制造多啲开心嘅力量先得。 系啊，所以我哋咧敏感时刻咧，今日虽然都系浓缩版啊，不过咧依然都系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嘅节目。 系啊，冇错，排住队添啊。 系啊，俾正能量大家啊嘛。咁啊，首先一阵间咧都会有我哋嘅性情中人啦，会有Anna 啦，咁就同我哋倾偈嘅，咁啊讲性爱嘅意义。 系啱晒啦，今晚。 系啊，圣诞节。 系啊，咁另外咧仲有一个新嘅环节，其实星期二咧已经喺敏感时刻嗰度开始咗啦。 咁啊，你係大師姐喎。 誒、欸，唔好咁講，唔好咁講，都係我都係嗰陣時去學下嘢嘅啫，點真係學到嘢嘅。 展翅高飛啦，就知道。 咁啊，我哋就會有展翅青見啊，超新星2020嘅第二集，咁一陣間大家都會聽到嘅。 咁我諗都係一樣啦。喺呢個階節當中，好多人都需要鼓勵。我諗呢一班展翅嘅青少年咧，佢哋更加需要大家嘅鼓勵。 係啊，同埋其實佢哋都開心嘅，因為喺一年裡面啦，佢哋喺眾多人裡面，係因為佢哋嘅表現非常之突出啦，佢哋嘅上司啊、老闆啊，即係都覺得哇，佢真係幾好喎、啊，咁啊提名佢哋啦，跟住之後亦都有一系列嘅甄選啊、評審啊，先至得出呢十個嘅展翅青見超新星嘅。 係啦，咁啊嚟緊嘅日子當中，我哋係逢星期二係咪啊？ 星期二、星期五、 星期五啦、啊，都會聽到呢啲超新星嘅聲音㗎啦嚇，係啦冇錯。不過今晚係咪聽呵呵呵或者呼呼呼嗰啲聲音會多啲啊？ 係啊，聖誕快樂啊！ 係啊，冇錯啊，你知疫症底下到底聖誕老人可唔可以嚟到㗎？ 係咯，因為禮拜一嗰日咧，彭晴都有講啦，即係而家好多商場都已經變咗紙板聖誕老人或者冇咗 聖誕老人啦。係啊，冇錯啊，嚇好擔心啊嚇！如果呢一個聖誕佳節當中，尤其是依家啦，都希望可以製造多啲氣氛啦。咁、聖誕老人係一個好有象徵意義嘅人物嚟㗎嘛。如果佢嚟唔到嘅話，咁點算咧？係咪好唔似過呢個佳節咧？尤其是喺外國嘅地方添啦，係咪先？一年嚟講呢一個都係大節嘅，咁所以咧，原來話喺好多嘅外國地方當中咧，佢哋都有一啲豁免嘅措施嘅。 哇，咁好！ 係啊， 即 係冇錯， 聖誕老人唔需要隔離14日啦， 佢哋唔使隔離啦嚇，亦都唔需要檢疫啦。呢地方咧包括咧就係有愛爾蘭啦、比利時啊、澳洲啊等等啦，佢哋採取一啲即係豁免嘅措施，亦都包括咧加拿大啦，因為佢哋之前咧喺議會裏邊咧就動議提出，希望聖誕老人咧同埋佢嘅巡邏咧都唔受任何入境同埋檢疫嘅措施限制。 我覺得佢哋好好啊，好好嗰樣嘢就係咧，佢所有嘢真係好似我哋禮拜六節目咁啊，尋常事認真做咗佢。喂，即係想國會喎、 啊。佢哋真係好認真㗎，佢哋直情係譬如加拿大咁樣咧，見到佢哋渥太華嘅市政府咧，直情係出咗一張 notice 咧，去話俾大家聽咧，真係呢個措施嘅實施咧，係廣傳俾全國嘅市民去知道啊，唔係玩㗎，係認真㗎，要 make sure 咧，聖誕老人任何嘅時候咧，係啦，嚟到你屋企派禮物俾你，咁俾到啲小朋友多啲歡樂嘅氣氛。你諗下，啲小朋友過去成年翻學又翻唔到，見啲朋友又少，見啲朋友，去到聖誕節，你唔係連呢一啲希望都唔俾我嘛？ 雖然我打沉大家先，聖誕老人通常你係爸爸媽媽嚟噶，但係一定小朋友實會問阿爸媽噶嘛，就話係我哋又唔出得街，又要戴口罩，咁聖誕老人點樣過嚟送禮物俾我哋啊？ 係啦， 其實爸爸媽媽真係問到口啞啞，即係頭先彭晴話齋，大家都已經咁唔係咁歡樂嘅情況下，小朋友又冇乜嘅愉快氣氛， 係啊， 你冇理由連聖誕禮物都要抹殺佢唔送俾佢噶嘛？ 我細個時候好中意掛隻物喺呢個床頭嘅，但係永遠都唔會有聖誕禮物嘅。 你知唔知我細個嘅時候真係信有聖誕老人嘅？ 我諗好多細路仔都信嘅。 係啊，因為每一年我真係掛一隻物，但係唔係掛新嘅物咯，我掛平時翻學嗰隻舊嘅物、 我都同你一樣啊，我都係掛一隻白色嘅物，係啊，細個翻學著嘅物，咁啊喺個床邊嗰度，但係朝頭早起身都冇。當然第一就係我屋企人，我爸媽佢哋冇扮聖誕老人啦。第二佢哋嘅講法就係、你屋企冇煙通點入嚟啫，咁所以就幻滅咗啦呢一個嘅夢想。 係我、好啲嘅，因為我頭先都講我點解會信咧，就係、因為我屋企人咧，我媽每一年咧聖誕節嘅時候，佢都真係咧做足曬嘅。聖誕節嘅時候就擺份禮物喺度噶啦。但係嗰陣我，但係我有問過我媽嘅，我問我媽呢度19樓喎，又冇煙通，同埋有一啲嗰啲泥巴咧間住，即係間住個玻璃，間住我哋窗。咁啊，咁佢點樣擺份禮物入嚟啊？跟住我媽就話：你瞓咗覺嘅時候行咗入嚟啊！即係我真係信㗎。所以其實聖誕老人咧，對於每一個小朋友嚟講咧，即係一個希望同埋一個好開心嘅象徵嚟㗎。 冇錯，咁啊，聖誕節啦，都希望係一點嘅希望啦，一點嘅祝福啦，同埋一點嘅愉快啦嚇、不過聖誕老人好多人都覺得啊，喺北極嚟啊，或者係芬蘭啦、咁但係原來咧就話佢啊，有可能咧係土耳其人嚟喎。系啦， 但系着到咁多咁冻嘅衫， 估唔到啊！系啊，冇错，衫嗰度咧，原来都系后来嘅演变嘅啫。咁、但系咧就话佢之前有一个讲法咧，就话佢系土耳其人啦、其实咧佢系一个生于呢个三世纪嘅主教嚟嘅，咁成日都送啲礼物俾啲好穷嘅小朋友。咁佢嘅名咧就叫做圣尼古拉。咁咧佢个名咧就叫 Santa Claus 啊。咁啊，即系 Santa Claus 就听落去个英文好似。Santa Claus 咁 樣。咁所以咧就係啦，聖誕老人個名字可能 就咁樣嚟， 可能就係咁樣嚟啦，係啦，冇錯。咁至於你話啦，啊佢點解會而家變咗著紅色衫啊？點解個衣著嘅演變係咁咧？原來話咧，聖誕老人之前咧個形象咧係換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嘅，又試過著白色衫啦，又試過著綠色衫啦，又試過著藍色衫啦。不過啲人睇落去咧就好似有啲成係覺得驚啊，驚咗佢添啊嚇。咁後來咧就係、是、一個商業嘅機構，一隻飲品係啦，咁啊即係一隻汽水啦，係啦， 令到大家都認識，係 令到大家都好可口嘅，亦都好歡樂嘅汽水啦，係啦。咁佢哋咧就設計咗一個著白色，一個著紅色衫、肥肥地嘅聖誕老人。咁啊從此之後咧係啦，咁啊啲人見到著紅色衫、肥肥地有啲白須嘅聖誕老人係呢個形象咧，以後嘅聖誕老人喺大家心目中咧就變成咁啦。 咁啊聖誕老人又真係紅色衫會感覺歡樂啲嘅，你著白色衫啊、綠色衫啊、藍色衫嗰啲，又好似沉得滯， 仲要係肥肥地咁先得， 磁場啊嘛。 啱啊，如果唔係肥嘅話咧，就一定唔得咯。 係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今年就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可以親身見到聖誕老人啦。但係頭先文晴都講啊，其實喺視像版都可以嘅。我知道某一個咧，本來就係一支類似酒店嘅網站咧，因為大家都知冇得去旅行啦，咁但係佢就聯成咗聖誕老人村啦。真係嘅聖誕老人咧就會同大家用視像傾偈啊， 好 啊，又或者喺美國啦，就會有一啲做聖誕老人嘅人咧，即係扮聖誕老人嘅人，佢會同你講聖誕故仔啊，又或者分享佢扮聖誕老人嘅趣事，甚至乎有啲咧就係話喂唔係咁，有啲我大個啲咁點啊，佢亦都邀請咗某啲人上嚟就係教大家整聖誕大餐啊，又或者係關於聖誕嘅分享啊咁樣咯，咁所以今次聖誕節都應該係有好多氣氛嘅，不過就變曬視像版啦。 係啊，冇錯，我哋都聖嘅，係啊，我哋一陣間有聖情眾人嘅稍後時間啊，咁我哋係敏感時刻啊，彭晴、莫莉都化身成為聖誕嘅美女啦，係啊，話自己係美女啦，希望帶到俾大家啲温暖同埋希望。 Snow falls down from the gray sky. Ashes fall in the sea. Plans are thrown to the wayside. Frozen days of the week. But everybody wants to make it home this year.Even if the world is crumbling down, 'cause everybody's got somebody who's got their name on a shelf with cheap decor and flavored cheer. You rest assured that Christmas saves the year.Dust off old photo boxes. This one's marked 92. Years past seem so much grander. This one needs to come through. 'Cause everybody wants to make it home this year. Even if the worldEverybody's got somebody who's got their name on a shelf with cheap decor and flavored cheer. You rest assured that Christmas saves the year.Everybody do, even if the world is crumbling down. 'Cause everybody's got somebody who's got their name on a shelf. With cheap decor and flavored cheer, you rest assured, Christmas saves the year.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校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来到星期五晚的时候了，彭青。 是啊，还要是圣诞节的性情中人啊。 是啊，咁啊，我们今天呢也都要邀请到啊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的主席 Anna 上到来的，她在电话里面上来跟我们倾偈。 是啊，电话都紧要啊。Anna 你好，圣诞快乐。 Hello. 哎，大家好啊，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是啊，冇错。咁啊，在这个佳节当中啦，是啦，咁啊，大家都是在家啊，或者即系啦，好亲同亲密的人聚在一起，哎，咁啊啱晒啦，即系吓。從親密的人在一起，咁啊講男女關係嘅話，或者係啦，即係愛情嘅關係啦，係啦，咁啊身體上最親密嘅溝通莫過於都係性愛啦 ，Anna 今日。性爱的意义是吗？ 仲要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人都成日话 吓，系咯运动嚟嘅啫，圣诞咪呢个性嘅行为系咪啊 ，Anna？ 系啊，我都觉得咧，圣诞节嘅时候咧，用呢个题目嚟做咧，都好唔错吓。大家可以倾下啦。如果就咁睇啊，彭政委咧，你哋觉得？其实为乜要性交啊？性交为咗乜嘢啊？ 性交，动物嘅交配就为咗即系 繁殖 啦，传宗接代。我哋唔单止系咁嘅，系啦。 我觉得为咗系爱情嘅升华咯。 嗯， 系，因为成日感觉上面好似成日所谓水乳交融，水乳交融啊嘛， 二为一体， 二为一体， 系系，仲有更加深层嘅意义，系啲哲学问题嚟嘅咯，再讲深啲。 阿彭成长讲啲哲学嘅问题，系啊，的确可以嘅，可以， 系啊， 主题都得嘅。其实咧，我今日主要想即系分享就系，当然都系离唔开一啲我嘅研究个案啦，或者喺嗰啲嘅临床见嘅个案当中咧，啲林林总总嘅情况。咁當然呢個題目呢係最近都有啲 case 啦，或者夾埋以前都有一類，就係話即係譬如尋求嚟希望做到性交嘅係太太咁樣，咁可能花咗好多功夫呢，最近有個 case 都花咗一段時間去學習，咁終於呢差唔多都要真係可能進行到性交之際，咁可能呢即係因為你都知道，可能以前如果一盾仲有聽嘅話咧，就係、是、用一啲擴大器，慢慢將嗰個音度咧係可以放大，即係令到個肌肉放鬆啲，然後希望能夠進入到個音勁噶嘛。咁、但係咧，我哋發覺最緊要就係話，去到佢好積極去努力準備要試之際咧、就覺得係好苦情啊。 嗯，苦情。 即係覺得係好慘，即係點解？ 點解？ 作為一個女性喺一個。花好多功夫要学呢样嘢 ，which 佢可能觉得我系为咗我个先生要呢样嘢，然之后佢就去做呢样嘢，因为做唔到嘛，结咗婚之后呢样嘢系你冇办法做到成交吓。 因为佢觉得唔系两个一齐同步去享受嘅事，系咪啊？ 系啦，因为好机械性嘅，好似学呢样嘢又要好摆低自己嗰、女性嗰个嘅状况吓，即系觉得点解佢可能都系一个女强人咁，然后生活当中就觉得我要完全认低威又好，或者完全好顺服，又要学一样，我觉得好似为咗个先生要学嘅。 点解会觉得困难呢 Anna 其实结咗婚咁耐，应该大家啲感情如果真系系咯顺利发展嘅话，喺呢一方面就应该都好自然嘅啫。 系咯，系咪就系个女性又有性功能障碍咧？ 定系点样咧？ 嗱，呢个咧如果系我哋听众系我哋嘅。这个节目的勇等都听过很多啦，就是有阴道痉挛啦，或者是一些心理的状况，或者是身体的毛病都可以，可能有一部分真的那个我们之前提过，就是阴道壁太厚或者是个处理膜太厚都有，但当然我们暂时见到即是很大部分呢都是那个心理因素，或者以前可能撞亲过，我有个是有单车跌亲个石头呢、撞到那个阴部，那他令到他觉得这个部分特别敏感特别害怕的、当然偶然有少少有有啲 就是有些性侵的個案，但是大部分都不是的，他真的有個個案就是說哇好害怕、即是他覺得有人在五仔說話都是害怕那種、即是本身他說他形容自己就是蛇龜這樣、所以竟然有一樣即是那個譬如我愛這個人他有個很扩大咗、壮大咗个阴茎进入，佢就好惊， 呢个侵略性觉得 系啦，佢觉得系一个系咯、一个侵略啦，同埋就算觉得好爱佢咧，佢都系觉得好紧张吓。咁、所以我今日呢个题目就系话，我个论文啦，本身研究嗰个博士论文都系个题目，我个博士论文题目就系性交嘅意义系啲乜嘢？咁大奇妙地咧就系、我系访问嗰啲唔识性交嘅女性，我记得以前我即系写论文嘅时候咧，嗰啲教授其中一啲教授就哇，你呢个咩题目嚟噶？你问啲唔识性交嘅人去问佢性交系乜意义？咁咧系即系问和尚借书咁样样，都未试过吓。但系正正好奇妙就系话佢未试过，但系佢先至 make sense of 咧有。他自己很大的故事，他觉得为什么要去做得到、我未试过，但是我不断要觉得去尝试，当然当中就是发觉、很多都是呢，他如果不是为了要 BB 啦、可能熬了十几二十年都不来见啦、又或者不是说老公说要离婚呢，他也都不来去寻求协助、 即是他不是去到迫切的时候、都不去求助， 是啦、是啦，又或者他终于觉得不行了，我做不到这件事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太太啦，这样、所以他们就会是的起心肝用了很多方法，就是想学好这件事。我会觉得由个女性的角度就会是这样去看得到呢，那个性交那个意义是一方面为了女性作为一个太太身份的证明，这样她想去做得到、或者令到一个婚姻可以圆婚这样。 是 那她这个状况是。 是那我听你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如果不迫切的话，那她们都不会即发现这件事是一件重要到我都要去正视的问题呢？即其实坊间是不是都多这些人的呢？ 是的，我们的协会的研究呢在、好几年前做的、研究当中就发现呢，我们香港大概是 13.9% 的女性是初次性交都是有困难的。咁佢哋亦都係即係咪個會尋求上，當然就唔係啦，咁所以我暫時個研究當中最早嚟嘅可能係兩三年啦，咁最長嘅係21年啦。咁 哇，21年有事， 係啊，的確係咁樣嚇。咁佢經歷咗好多啊，並且佢已經過曬要生 B B 嘅時間咧，佢都覺得純粹係想了解點解佢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嚇。咁當然我哋今日即係喺度分享嘅時候咧，都想讲近年都多咗系男性咧，都会有一种咁嘅障碍啊，唔系个女仔唔得啊，系个男性觉得好似好惊去进行性交。 哦，男性都会，因为佢哋惊有 B B 系咪 咧？唔系啊，就其实啲心理上嘅因素会存在啦，亦都有啲人有洁癖啊，咁会觉得好似系好污糟嘅女仔嘅阴茎，唔系阴道，佢嘅阴道咧系好污糟，咁佢哋就好惊，好似梗系觉得哎呀。要好好正啊，床单又要点样换啊，又好麻烦啊，咁都有呢啲 cases 咁样吓。所以睇到男与女点样去睇性交嘅意义咧，大家本来就系喺圣诞嘅气氛之下啦，浪漫嘅气氛之下，去谂到咧，原来喺我哋嘅社会入边，咁细嘅社会入边，都有好多种嘅情形，系睇得到性交对每个男性同埋女性嘅意义都好唔同。 Anna 讲到呢一度，真系我哋要休息一阵先，因为你打破咗我哋一向对于咧，即系性爱当中咧，男女。想法以为真是男性用下半身来到思想的没问题、爱来讲女人可能是性和爱分开、所以要有爱才有性、所以在某些情形底下可能很难才能够完善、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跟 Anna 谈过。 手边竟已没处束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见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再饮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补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 初应初说，又如何约定？曾一切都正好撮合无尽的偶然来彰显，随意。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5宗源头不明，大约有50宗初步阳性个案。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第二座再多一人确诊，大厦至今8人染病，涉及4个单位，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发出强制检测通告。位于葵涌荔枝岭路嘅仁济医院郭玉章夫人护理安老院，一名冇病征嘅长者确诊，院舍4楼院友同几名工作人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近日好多个案系嚟自冬至聚会，涉及嘅密切接触者都确诊，认为大家应该思考圣诞假期期间系咪需要多人聚会。一名今日确诊新型肺炎嘅95岁男子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有136人死亡。医管局话，死者生前一直有长期病患，寻日由佛教医院转送伊丽莎白医院，今日确诊新型肺炎，病情持续恶化，最终不治。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欧投资协定目标是为双边投资提供更多机会和良好制度保障，协定达成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双向而行。发言人汪文斌回应中欧投资协定能不能够在年底达成的时候重申，中方致力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会在维护好自身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之下，按照自身节奏开展对外谈判，努力同欧方达成一项全面、平衡、高水平的投资协定。日本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有5名英国返国人士确诊感染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首相菅义伟召开记者会的时候表示，疫情主要集中在首都圈，但是当地人流量几乎没有下降，相信除非相关情况有变，否则感染人数将会无可避免进一步上升。他說專家一直強調外出用餐的風險，因此縮短餐廳和酒吧營業時間可能是最有效的對策。當局正是考慮修訂針對疫情的特別措施法例，計劃向遵從指示縮短營業時間的餐飲店提供資助，同時向拒絕遵從要求的餐飲店實施罰則。 菅义伟呼吁民众合作，在新年假期期间尽可能避免聚会，以遏止病毒传播。财经方面，美国假期美股是休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我是 TV 洪启俊， 我哋会送一副老花眼镜作为圣诞礼物俾爷爷， 因为眼镜可以阻挡啲病毒唔会入眼啊， 更加可以睇嘢清楚啲啊！ 民政署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圣诞快乐！ 亚摄院线揾嚟被选中的波城与亚一秀嘅第一男主角同执行监制，讲下呢一套剧制作背后嘅故事。 我覺得好玩嘅，因為可以用一句對白去演繹唔同嘅感覺咯。 誒、欸，個道德你好啫。 係啊，全靠監製道德好啫。 想一次過煲曬七集完整版本，就要聽實今個星期六下晝2至4，亞一波城，我是你的後援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點。行程磨砺敏感时刻， 异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真係好想快啲知道啊！繼續翻嚟同阿 Anna 一齊傾下磨咧。咁啊，到底係啦，喺男女之間佢哋睇性愛嘅意義，不同嘅地方係啲乜嘢咧？喺你研究當中 ，Anna 可唔可以繼續同我哋講下？ 係啊，嗱，咁當然啦，我咧就主要研究女性嘅嚇，所以見個案咧，當然呢十幾年見個案就男女都會見啦，都平均嘅 cases。咁但係咧，研究當中就女性就真係多數為咗滿足丈夫嘅需要啊，覺得痛都要照做。真係有個女性咧，佢係直接再參與個研究咧，俾我訪問佢先，佢都成50歲咁滯，佢以為咧即係。痛是正常的，所以他痛都要做，因为他不去做呢就不是代表我是、女人，并且他以为他说如果你不访问我，我以为全世界女人呢结婚都是这样痛住来要做的。 啊好惨。 咁所以他是为了丈夫啦，他没有想过自己这个性需要啦。咁然后呢男性方面呢我们发觉有些个案就是说他会觉得哎呀其实如果是为了那个性的欢愉啊，暂时见到好多女男性嘅个个觉得，哎呀，我自己自慰咧，仲舒服过去同太太去做一个性交，咁 即系懒啦， 系啦，有个男性就话，哎呀，初初咧就好大期望，幻想咧，第一次性交点样好浪漫啊，好似睇好多戏咁样，点知佢后嚟结咗婚，真系试过第一次性交就话，哇，乜原来都系咁嘅啫，就好似有啲幻灭咗嗰种童话式或者浪漫嘅感觉啦，结果佢就发觉。其实同太太做这个性交都不是特别舒服，也都不是特别 咁好似自己自己去解決係好啲係啦，唔係話特別，即係起碼個愉悅程度不及佢自己啦， 嗯， 佢自慰啦。另外就會覺得其實始終怪怪地喎，因為佢話其實佢都講咗自己其實係好高性，即係性欲好高嘅，但係佢覺得、 嗯、太太滿足唔到佢， 同太太去做咧，佢覺得好似好唔自然咁樣啊嚇。咁所以可能佢十幾年嘅婚姻當中咧，都唔可能。真係進行過五六次嘅性交嘅啫，咁佢哋關係當然好差，老婆就成日都覺得即係發脾氣啊，甚至乎老婆可能會打先生啦，即係一陣係打嗰啲嚇，即係覺得先生係咪唔理我咧？點解佢拒絕我咧嚇？又唔愛錫我咁樣嚇？咁所以我哋發覺即係其實唔好以為男性一定就覺得性交係。佢一定要做到呢样嘢咁样。咁至于如果喺临床之外咧，就真系当然喺文献当中会睇到啦。喺即系过去做研究嘅时候咧，有啲嘅女性都会话啊，乜嘢先至系最亲密？即系点解要性交？系咪最亲密嘅行为吓？咁可能都有一部分系咁，但系亦都有一部分提出，关唔系啦。如果我纯粹满足性身体嘅感觉，性交系好简单嘅。但系如果讲爱佢咧？即系我唔爱佢，我系唔同佢亲吻嘅。 嗯哦，咁啊可能系，咁到底边样先至系真嘅咧？咪睇下你点样睇个性咯，睇性呢一样嘢咯。如果你纯粹觉得系满足性，又好似食饭咁食饱个肚咪得咯，使乜要爱你啫？ 系啊， 系咪？ 系啊系啊，即系好多好特别嘅嘢。同时咧，如果咧婚姻当中啦，可能会觉得感情关系好，咁咪性交亦都会多啲啊，频密多啲啊，咁样吓。但我哋发觉咧，亦都有啲个案就唔系，我就系因为同感情好好咧，咁我咧就觉得我可以用其他方法嚟维系个关系啦。 嗯， 我就唔需要靠性交咁多嘅吓。咁所以有啲个案咧就反 对方性交啫，可能系咪？ 系佢愿意佢话佢系会拒绝对方，佢唔中意就拒绝。但系咧，佢好强调，因为我哋嗰啲个案系嚟嘅时候，可能婚姻唔好啊嘛。 嗯。 咁我哋都会访问佢，婚姻唔好同埋婚姻关系好嘅时候嗰、那个分别啦，亲情系点啦？佢话当时咧，如果求助嘅时候婚姻关系好差咧，佢觉得即系已经咁差咧，如果我连性交都拒绝咧，咁我哋嘅婚姻就会唔掂噶啦。 哦，即系攞性交去维持婚姻。 系啦，佢觉得用个性交起码好似。都仲有一样嘢可以维系得到咁样吓，咁、但系咧，当发觉咧，慢慢关系好翻啲咧，佢就觉得佢好似自己嗰个自主权话事，佢就去比较能够去拒绝啦。佢、觉得我拒绝我都唔惊佢唔爱我嘅，唔惊佢会离开，因为我哋关系都几好噶啦咁样吓。咁所以都有啲咁样嘅状况。当然都亦都有啲 cases， 大家好自然就会谂到啦，关系好好嗰阵时咪会做多啲嘅亲密嘅行为啊，唔好嗰阵时就唔想做咩，即系佢话系。我哋个案就系话，哎呀，见到佢后面要争佢前面，我亦都咁样系嘛啊？咁系几款嘅，仲有一款咧就系话，无论关系点样样咧，佢嘅性满足感都一样系咁高分嘅，即系十分满分可以攞八九分满分咁样。吓、咁呢啲情形就系即系我哋会睇到问翻佢哋点解咧？佢哋就话关系唔好嗰阵时，咪纯粹因为性欲啦。咁所以用咁多次数啊，都系开心啊，有肉体嘅满足感。关系好嗰阵时都有满足，不过满足就唔系在于纯粹系肉体嘅兴奋感， 心灵嘅发泄啦， 系啦， 心灵嘅满足唔系发泄， 系啦，就话 feel 到系同对方嗰个 connection 啊，个连结感好重啊，咁样咯。 咁我听 Anna 咁讲，系咪即系话其实真系要？定期我咁句咁講啦，咁樣形容啦，要定期嘅性愛先可以叫維持一對關係咧， 定係要溝通咧？喺性上邊係啦， 我相信兩樣都重要嘅，真係互相循環啦嚇。因為咧，如我哋以前即係其實我哋成日都提嘅，如果有大家係多啲有嘅性嘅接觸，如果淨係外父都有安多芬啊嘛。咁但係如果你係性交當中，嗱當然你有性嘅高潮唔一定要透過性交啦嚇，但係咧如果透過即係總之無論性交或者外父都好。对互相是有一个高潮的话是产生了这个催产素和是加压素。咁呢咁样嘅化学品物呢化学嘅分泌呢是会让到两个人是觉得好 close, 同埋大家开始就好原谅对方哎呀好小事啫呢啲。即係嗰啲矛盾是好容易就会化解咗㗎。如果佢係少接触我哋嗰啲个案呢点解佢会咁差嗰啲关系就是因为大家冇性嘅接触呢是乜嘢都斤斤计较然后乜嘢都嘈一餐。 哦、 所以即系我哋会觉得性交，当然佢系有一方面系有嗰个嘅科学上咧，系让到人同人之间，起码夫妇之间系有一个咧可以化解咗大家嗰个矛盾，互相联络包容多啲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就 系、系点样啊 ，Anna？ 另一方面就是说他也是因为有了好，即调转来讲也是因为他关系好呢，也都可以是会做多了这方面，所以就互相是有个循环是这样出现的。 哦，即其实即总括来讲都是一种互相的影响啦，是不 是？ 是不是？即是性爱是啦，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灵，我们彼此的感情，其实都是一种互相帮助，是不是？的一种好处在里面的。但是调转头啊，如果即没有了其中的一种的话，亦都可能带俾大家有一个恶性嘅结果咯，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即系可能而家我哋有啲圣诞佳节啦，好多时候当然喺即系如果初期嘅关系当中都会话，哎呀，而家圣诞佳节或者情人节咧，你一定要俾同我性交，咁然之后先代表转爱我咁样吓。咁但系有啲人就觉得，咁唔一定系代表爱啊，咁样又或者性交当中系咪一定有性高潮啊？咁都系有好多嘅论述嘅话语嘅唔同状况。 总之，大家如果系即系啦，一对夫妇啊，或者是情侣嘅，攞出嚟讲啦，大家互相沟通最紧要吓。 即逢今日系圣诞节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寻找一下性爱嘅意义。今日 friend 其实系 Anna， 多谢 Anna，Thank you， 我哋出年见， 大家新年快乐，好， 拜 拜，拜拜。 I wrote a letter to Santa Claus. I would ask for just one thing. I don't need sleigh rides in the snow. Don't want a Christmas that's blue. Take back the tinsel stockings and bows.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 知成语开心字典， 撞鬼听到你把声即刻唔 grand 啊！ 磨你声声你好， 点啊？成语学习一， 今个礼拜又出咩题目俾我呢？ 嗱，呢一个简单啊，喺珠宝店入面好细心嘅财务文员，你又会点样形容佢啊？ 哦，好简单啫，一定系日理万机啦，因为佢哋计数一定要用计数机计好多条数，就要用好多部计数机，仲咪日理万机。 撞鬼你咩？日理万机，听下今集嘅学员何俊荣讲啲乜嘢，你之后再答我啦。 好，今日又嚟到揾一位参加完展翅清健计划嘅展翅清健超新星，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你叫咩名呢？ 我叫何俊荣，我而家喺陆凤祥珠宝香港有限公司度就做呢个财务文员。 好啦，问一问啦，未参加呢个计划之前，以前系有啲咩做嘅咧？ 未参加呢个计划之前，就其实冇特别做啲咩，就喺屋企打机啊，食饭瞓觉咁。 你觉得自己打得最叻系边只 game？ 冇嘢叻。 咁所以嗰阵时就基本上都系日日打机，好似唔知道做啲咩咁。咁去到边一日觉得不如要改变一下啦？有冇话嗰一刻嘅 moment 系点咧？ 即系觉得要做啲改变啊，翻工啊，做嘢咁样系咯。 咁好啦，参加完呢个计划之后，你觉得学到啲咩嘢咧？ 参加完呢个计划之后，首先即系令到我喺出翻嚟社会工作咁啦，咁就识到多啲人啊，都知道点样做嘢啊。改变得最多系肯出街咯。 肯出街，以前完全唔肯出街。 基本上系。 即系呢个计划令到你更加外向咗，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是啊，因为我嗰份工就要，因为有时候要面对啲客人，又都见多咗人，咁都即系比以前更加识点样同人讲嘢咁咯。 我听讲你最早系做财务文员噶嘛？财务文员其实要做啲咩咧？ 我嘅话其实系负责嘅一间分店嘅一啲账目上面，同埋货品上面嘅一啲記錄咯，係啦。 咁每日翻工嘅時間係即咁，因為你 mark 低啲嘢嘛。咁係咪淨係其實係頭尾有嘢做，中間冇嘢做咧？ 唔係，因為嗰啲銷售啊嗰啲我都要，即係電腦嗰啲單據嗰啲都係我做嘅。跟住仲有你即係每一日有條數你要對翻清楚啊咁樣。 OK， 咁好啦。後尾除咗做財務文員之外，仲做啲咩咧？ 後尾就公司就即係知道我學過一下即係一啲影片咁嘅製作啦，咁就提議我就整即係一條影片咁去宣傳一下公司咁咯。我覺得都 OK， 好玩，都有呢個挑戰性嘅。 但呢度嘅同事都對你好好嘅。 係。 例如你日常會有啲咩話題啊，或者會一起玩啲咩有冇噶？ 話題冇噶，其實即係普通佢吹水咯，乜都吹下咁咯。有小部分同事會一起打機咁咯。因為有幾個同事有玩呢、這個動物森友會。 男同事、女同事啊？ 女同事 結咗婚咩人咧？ 結咗。 哎呀！咁跟住打機，跟住就傾到偈啦。 本身都有傾偈嘅，之後咁佢哋又有玩，咁我又即係同佢哋一齊有玩咁咯。 係，你覺得係咪比起以前一個人打機，成班人打機開心啲咧？ 唔係，以前我都唔係一個人打機嘅，以前都有啲網友嘅。 咁係咪算比起以前即係屋企嘅嗰時候係多咗朋友咧？ 係噶。 嗯。 至少多了一些現實上的朋友因為以前都是在網絡世界會認識人的 那你覺得在這個期間即是這個學習期間幫得你最多的是誰呢 幫 幫得我最多的是、我的、上司阿楊經理，他、由開始即係我呢個計劃，咁佢一開始我入咗公司啦，咁佢就帶住我啦，咁、一直都 mark 住我，咁開始由頭一直頭嗰幾個月都有跟轉住我啦，咁跟住又俾機會我做啊片啊咁樣， 嗯， 俾佢咯。 佢一個點樣嘅人咧？你形容 好嚴厲又恥怯。 最尾一條問題啦，即係總括而言，對你嚟講，你覺得打機開心啲定係翻工開心啲？ 打機， 哦，都係打機開心啲嘅。咁翻工都開心嘅係咪？ OK 嘅，係啦。 你答係啊？ 係。 好多謝你，阿榮。磨璃声声，咁究竟正確嘅成语应该系用咩啊？ 梗系用精打细算啦，一个财务表要好细心，同埋要好留神先去分析，仲要全神贯注，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出色嘅财务文员噶嘛。今集都系算啦，下集你先再出现同我哋倾过啦。 成功，背对既定事。 暗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